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看着那妇人远去的方向，咬了咬嘴唇，快步跟了上去。李和氏走了一阵，想起当家的吩咐，伸手往襁褓外层探了探，忽然就僵住了。老爷真知重知交给他的那个纸包呢？这已经非同小可。他慌慌张张在襁褓中一通摸索，想是硌着孩子。旭儿小嘴一撇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李和氏顾不上软语哄慰，抱着旭儿急急沿原路往回走，一头就撞上端木翠。端木翠笑了笑，伸出手来，食指和中指间捏着一个红纸包，在李和氏眼前晃了晃。 你这姑娘怎么随便拿人家东西啊？还给我！ 李和氏劈手去夺，端木翠手一回，他便夺了个空。 你再不给我就喊人了。 喊人做什么？我从地上捡的，又不是从你那儿抢的。 端木翠反手把那纸包握在手心。 这纸包上又没有写名字，谁敢说它就是你的？ 李和氏愣了一下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急急地从腰囊里取出一块碎银子，抓住端木翠的手就往她掌心塞。 姑娘，你行行好，你还我，这东西不值钱，我给你钱好不好啊？ 端木翠看着他的脸，脸色渐渐沉下来。 我原以为你一个普通的妇道人家根本不知道这纸包是干什么的。 他说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古典样雷在李和氏心上，震得他耳膜嗡嗡乱响。 现下看来，你根本就是心知肚明。你知不知道这纸包里包了一条人命？ 眼见秘密被端木翠叫破，李和氏如遭雷噬，他后退两步，惊恐地看着端木翠。 那就是知道了。哼，总是天意叫你撞着了我，让你奸计不成。 眼见端木翠转身就走，李和氏情急无状，惨呼一声，一头向端木翠撞了过去。端木翠听到身后动静，眉头皱了皱，往边上略让了让。李和氏与武功身法完全一窍不通，抱了个你死我活的心，哪知端木翠的身形突然就避了开去。李和氏脚下一绊，向着旁侧的墙撞了过去，眼见他这一下势必撞个够呛，只是怀中还抱着婴孩，若是小儿有失，终是罪过。端木翠迟疑了一下，闪身过去，轻轻一带，抢在李和氏头破血流之前拦下了他。李和氏哪里还辨得清东南西北，眼见端木翠就在近前，哑声嘶吼一声，伸手就抓住端木翠的发髻。 啊！我！ 端木翠从未经历过泼妇打架的场面，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了，加上发根处的扯痛感，他恨不得一脚把李和氏给踢飞开去，又怕他身子经不住。端木翠的眼角余光去到周遭的人正渐渐围上来，还有些人正讥笑着指指点点。糟糕了，堂堂一个神仙被人当街揪住了不放。 喂，你放不放手啊？ 端木翠怒了，正要出手，身后传来惊呼。 李婶子，事情放了是怎的，还不住手？ 来人是王朝马汉，两人平日里多是处理马汉争斗，与女子口角的解决实在是非常生疏。马汉很是不得要领地去拽李和氏的手，端木翠疼得直虚气。手忙脚乱之下，王朝加入进来， 扳住李和氏的身子那么一用劲，李和氏尖利的指甲从端木翠鬓上直滑到面上，指缝间带下了她头发不说，还给她脸上增了三道血道子。 啊，那你…… 端木翠气得差点哭出来，皇朝马汉傻眼了，于是一个都不能少，通通带回了开封府。展昭得到消息赶过来时，公孙策正帮端木翠的面上上药，他的发髻也散了，长长的黑发全部解披下来，眼圈红红的，时不时抽搭那么一下子。 好了好了， 公孙策软语安慰他， 幸好抓得不深，上了药静心养几天，再忌个口就没事了。 我背上还有十七道呢，现在又添三道。 端木翠悲从中来，眼泪扑嗒扑嗒往下掉。 哼，我跟开封是有多不合。哼， 啊，花大柱子啊！ 刚到门槛，小青花就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嚎丧。展昭还没来得及阻止他，他已经手脚并用爬过了门槛。 是哪个心狠手辣的下这样的毒手啊？ 未及看到端木翠的脸，小青花已经捶胸顿足开了。 哎呀，这以后要怎么见人呐？ 他这一干嚎，端木翠不哭了，他怒视小青花：“ 你倒是给我说说啊，我怎么不能见人了？” 公孙策叹气，在小青花试图证明怎么不能见人这道命题之前，适时地把他拎了起来。 小青花，我们出去走走。 不等小青花反对，公孙策拔腿就往外走。 哎，别理我胳膊，我胳膊！ 小青花的抗议声越来越远。展昭叹了口气，转身掩上门，走到端木翠身边坐下。端木翠低下头，啪嗒又是一滴眼泪。 好了，我看看。 展昭伸手去触她的脸，她便转了脸不让，不过到底是拧不过展昭。抓痕倒不深，但是创口渗着血丝，看得展昭好生心疼。 好端端的，怎么跟李婶子较劲了？ 展昭去拿公孙策方才放在边上的药瓶。 又不是我想。 端木翠眼圈又红了。 头偏一点，上料就好了。 他也不知道跟谁较劲儿，拧着脖子不动。展昭叹了口气，伸手硬是把他的脑袋按到自己肩上。在端木翠试图再次乱动之前，展昭恐吓他。 哎，再不老实上药，当心日后留疤。 这丫头终于老实了。展昭伸手用指腹涂了点药膏，轻轻帮她点在创口之上。药膏凉凉的，带着丝痛痒。端木翠忍不住皱眉。展昭想笑一笑，只是心头有事，压得她一颗心沉沉的，似乎连笑都成了为难。她低声道： 怎么好好让你回个家都能带着上来，这让人怎么好放心呢？ 又不是我想。 端木翠闷闷的，把手中的纸包几乎攥成了团。 那是什么？ 看到他握紧的手中露出的红色边角，展昭顺口问起来。 哼，那个女人一定是杀了人了。 端木翠低声呢喃，展昭心头咯噔一声，停下手上的动作。 你是说李婶子？你又乱说了，李婶子胆子小，街坊四邻都知道。 端木翠摊开掌心，出神地看着掌中攥成一团的纸包。 展昭， 若我说这里头包了一条人命，你信不信？ 神仙的话谁敢不信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